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如何逐步突破，成为 Python 高手。工作中，我总听到很多程序员抱怨说，现在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太多了，学不过来了。一些人 Java 用了很多年，但是最近的项目突然需要用 Python， 就会不知所措，压力很大。众所周知， Facebook 的主流语言是 Hack， 不过我敢拍着胸脯说，就刚入职的工程师而言呢，100个里面至少有95个以前都从未用过 Hack 或者 PHP， 但是这些人上手都特别快，基本上一两周后日常编程便毫无压力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事实上，他们遵循的正是我在开篇词中提到的方法，也是本专栏学习的中心观点，从工程的角度去学习 Python。 那么具体来说，到底要怎么学，学习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哪些地方呢？其实如果你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多阅读、多练习、多思考，你就会发现不同语言都是类似的。编程语言本就是人类控制计算机的指令，语法规则等方面自然大同小异，而在原有基础上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其实也没有那么难。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明确区分，比如在学习 Python 的条件与循环语句时呢，多回忆一下其他语言的语法是怎么样的。再如遇到 Python 中字符串相加时，你能分析出它的复杂度吗？再联想到其他语言，比如 Java 中字符串相加的复杂度，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点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除了能够明确区分语言的不同点，我们还需要能够联系起来灵活运用。比如最典型的编程语言两问，你了解你学过的每种编程语言的特点吗？你能根据不同的产品需求选用合适的编程语言吗？举个例子， Python 的优点之一是特别擅长数据分析，所以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等领域，如机器学习中 TensorFlow 的框架就是用 Python 写的。但是涉及到底层的矩阵运算等等，还是要依赖于 C++ 来完成，因为 C++ 的速度快，运行效率更高。事实上呢，很多公司都是这样，服务器端开发基于 Python， 但底层的基础架构依赖于 C++， 这就是典型的不同需求选用不同语言。毕竟你要明白，哪怕只是几十到几百毫秒的速度差距，对于公司、对于用户体验来说都是决定性的。当然如果 Python 是你学的第一门编程语言，那也不必担心。我们知道，虽然同为人机交互的桥梁，Python 语言比起 C++、Java 等主流语言语法更简洁，也更接近英语，对编程世界的新人还是很友好的，这也是其显著优点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要做的就是专注于 Python 这一门语言，明确学习的重点，把握好节奏，循序渐进的进行学习。根据我多年的学习工作经验，我把编程语言的学习重点总结成了下面这三步，无论你是否有其他语言的基础，都可以对照来做，稳步进阶。第一步，大厦之基，勤加练习。任何一门编程语言，其覆盖范围都是相当广泛的，从基本的变量赋值、条件循环，到并发编程、外部开发等等，我想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罗列完全。所以我建议你，在掌握必要的基础时，就得多上手操作了，千万不要等到把教材上所有东西都学完了才开始，因为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前面好不容易记住的一堆东西似乎又忘记了。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十分讲究实战的学科，因此呢，越早上手练习，练得越多越勤就越好。不过到底什么叫做必要的基础呢？以 Python 为例，如果你能够理解变量间的赋值、基本的数据类型、条件与循环语句、函数的用法，那么你就达到了第一步的底线标准，应该开始在课下多多练习了。比方说你可以自己动手编程，做一个简易的计算器，这应该是大多数程序员实操的第一个小项目。用户输入数字和运算符后呢，你的程序能够检查输入是否合法，并且返回正确的结果吗？在做这个小项目的过程当中，你可能会遇到不少问题。那我的建议是，遇到不懂的问题时，多去 Stack Overflow 上去查询，这样你还能阅读别人优秀的代码，借鉴别人的思路，对于你的学习呢，肯定会有大有帮助的。当然了，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也可以写在留言区，我们一起来解决。第二步，代码规范必不可少。诚然，学习编程讲究快和高效，但是与此同时，请一定不要忽略每一种语言必要的编程规范。在你自己刚开始写代码练习时，你可以不写单元测试，但总不能几百行的代码却没有一个函数，而是从头顺序写到尾吧。你可以省略一些可有可无的注释，但总不能把很多行代码全部并列到一行吧。那比如我们下面来看这行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 显然这样写呢就十分不科学，应该把它拆分成很多行，也就是第二段代码的样子。再比如变量和函数的命名虽有一定的随意性，但一定要有意义。如果你图省事，直接把变量依次命名为 V1 V2 V3 等，把函数依次命名为 func1 func2 func3 等等，不仅让其他人难理解，就算是你自己日后维护起来呢都费劲儿。一名优秀的程序员一定遵守编程语言的代码规范，像 Facebook 的工程师每次写完代码都必须经过别人的 review 才能提交。如果有不遵守代码规范的例子，哪怕只是一个函数或是一个变量的命名，我们都会要求原作者加以修改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代码库的代码质量。第三步，开发经验，质的突破。想要真正熟练地掌握 Python 或是任何一门其他的编程语言，拥有大中型产品的开发经验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实战经验才能让你站得更高，望得更远。比如我们每天都在用搜索引擎，但你了解一个搜索引擎的服务器端实现吗？这是一个典型的面向对象设计，你需要定义一系列相关的类和函数，需要从产品需求、代码复杂度、效率以及可读性等多个方面考虑，同时呢，上线后还要进行各种优化等等。当然在专栏里我没办法让你完成一个上亿用户级的实践产品，但是我会把自己这些年的开发经验倾囊相授，并通过量化交易这个实战案例带你踏入高级战场，帮你掌握必要的开发知识。最后呢，我专门为你绘制了一张 Python 学习的知识图谱，里面涵盖了 Python 最高频的核心知识，大部分内容我在专栏中都会讲到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，将其保存或者打印出来作为学习参考。今天我跟你分享了 Python 的学习方法和注意事项，其实这些观点不只适用于 Python， 也能帮助你学习任何一门其他计算机编程语言，希望你能牢记在心。在接下来的课程里，我会带你逐步突破，最终成为一名 Python 高手。那么对于学习 Python 或是其他编程语言，你有什么困扰或是心得吗？欢迎